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轮有乜点玩啊？ 冇你都冇乜点玩噶咯，已经 我冇乜点玩，你又冇乜点玩，我 食饭盒噶啫，你依家 就系唔系饭盒，我先至有今日可以够胆坐喺度同你哋讲。咁呢一次严打系我有生之年，暂时系最捻开心嘅年打，我希望以后都有。我话埋俾你听，我以后都有希望。首先一。上个再上个再上个礼拜好似讲咗啦，系咪？ 讲咗啦。 酒店钟好捻多啦。 系啊。 吓，喂，酒店钟啊，我先讲下酒店钟先。喂，我仲有两个酒店钟未玩啊，网友介绍噶。有一个650蚊，有一个就唔知800蚊两 Q 啊，酒店钟未玩。有间有个酒店钟系咩咧？800蚊两 Q 嗰啲咧，就包埋间酒店，你上去连房都唔使谂嘅。啊，但我未必可能会玩。我跟住想玩嗰个咧， 点解会玩咧？ 我冇得瞓啊嘛。屌撚完我要瞓㗎啦，係先，我始終我自己租間酒店啦。 我呢個同你嘅習慣有關 係。同我習慣有關係啦，係咪先。咁就兩個鐘，咁呢個我考慮玩唔玩㗎啫。咁樣即係可能節目出街嗰時玩咗㗎啦。我哋聽聽 ,ok, 因為節目出街頭已經過咗我生日㗎啦，生日係點唔知啦，聽下個禮拜啦，今日下個禮拜有啦，冇就唔係生日會啦，冇搞啦，我未知。咁樣另外一個呢就係650蚊。我又要搞。嗰、那個係隻個人就點樣打個香港電話佢訂定，咁你去我幾時幾時去某一間酒店就叫佢上嚟喺福田嘅咁樣。喂，啲女我睇到啲相幾撚得㗎，即係我有一個網友搞啱啱搞完就訂幅相出嚟呢，嗰、那個女仔好著住紅魔鬼嘅紅色嘅嗰啲內褲 睡衣啊， 睡衣咁樣啦， 師傅嗰啲啊， 佢仲有一個，仲戴埋頂嗰啲 耳仔帽啊， 耳仔帽嚇咁撚樣，我屌你咯，真係好撚，我都有 feel 喎，睇個樣就好似又係高秀平咯、啊。OK， 嗱呢個都要玩嘅，呢個又唔同啲，呢、這個咧就要我要租酒店啊。問題就喺度而家，問題就係、是、酒店而家好撚難租，五星即係四星級以上嘅酒店好撚難租 嚇， 即係我。我介紹網友去成日去玩個安全邊間啦，唔可以咗全名喎、啊、又叫做 係咩路、啊、 喜來啦，喜來啦、 啊、 喜來係知邊間啦、啊、喜來爭個字啫，喜來即係福田嗰間喜來呢個好處嗰間酒店呢附近佢死城嚟㗎，即係零零四四係得港灣酒店㗎咋，附近係乜撚嘢都冇㗎、 啊、福田咗死城咩？ 係呀係呀，嗰個區呀、啊免税區啊，喂死城 保税區 係保税區，隔離咗係乜嘢都冇啊，即係冇卡啦 ，OK 啦，冇足浴啦，冇嘢食啦，係得間酒店㗎咋， 其他住宅 住宅都冇 啊， 爛地嚟 㗎， 淨係一係得間四星至五星級嘅酒店 啊， 咁呢個喜來啦，我叫做啊，大家望就知啦。依家喜來咧，平時即係平時啦，我講過年啦，過年都算旺季啊，係咪啊？深圳。吓、啊， 过年反而唔旺啊！ 我咁样讲啦，呢次旺季咧，你都系租六， 翻晒乡下 都系600-700蚊到啦，咁一晚咁样，其实都算个一间平嘅四五星星级酒店啊，算平噶啦，啊四500-600蚊到啦，咁样算平噶啦，我都介绍咗啲网友去嗰度嘅，如果惊死嘅网友吓、啊，你知唔知而家我听而家系酒店嘅淡季 都爆， 系啊，除咗爆之外，而家咩几千万？99一晚，喂，咁就證明而家啲女兒去咗邊度，你自己知啦。啲客租啲咩酒店，你自己知啦。 住曬四五星級酒店， 全部住曬四五星啦。屌你老母，哇，真係大撚鑊到震啦！而家話聲咧，喂，我想租一啲好啲嘅酒店都唔得啊！話聲咧，我都租唔到啊！即係我而家咪我講兩單我呢輪玩嘅古仔俾你聽。第二單嘅話，我係諗住同佢係租一間五星嘅，我就諗住租喜來嘅 ，OK， 喜來 X 嘅，話聲你聽，太撚貴啊，99我真係租唔撚落啊！以前 我落貴咗成三四成有多。 我同個網友講就600蚊嘅咋，六百幾嘅咋，起來大佬。喂，你諗下而家幾多恐怖啊？即係呢啲酒店，即係呢一輪咧，你係想玩酒店中咧，你嘅付出其實唔係女啊，聽你聽。 酒店錢已經係去了， 酒店錢已經去咗你唔少嘅錢， 分分鐘貴過條女。 係啊， 因為你話齋800蚊兩 Q 嘅， 完全貴過條女嗱，好簡單啦。我有啲800蚊佢包房嘅，佢包埋房就唔緊要啦。我講唔包房嗰啲係650蚊啊。650蚊你酒店唔 包診都差唔多1600-1700㗎喇喎。 係呀，佢仲撚貴過咩呀，咁只係個半鐘頭㗎咋。咁我話個半鐘頭話兩 Q 兩 Q 啦，係咪先，係咪先。 個半鐘頭你而家講緊係一 Q 啊定係任做啊定係咩先。 我就唔知，但我覺得以我睇嚟講，你俾兩個鐘頭俾我又好，你俾個半鐘頭俾我，我都一 Q 嘅啫。我冇可能兩個鐘頭之內搞兩 Q， 我自己都唔得啦。講真， 得嘅。 拍啲藥咯，可能得嘅。 如果迫於無奈嘅，你咪搞完之後咪休息翻半個鐘至九個字，咪再上個 Q 咯。 咁樣樣咯，可能得嘅咁。 你都係三兩個字嘅啫。 咁都可能係，咁我未試過啊。咁我都未試呢兩間場都未，呢兩個酒店鐘都未試。咁我話呢我會試㗎啦，好快就會試啦，可能已經試咗㗎啦，即係呢，但係酒店鐘之前我又講另外一單酒店鐘。 好啊， 喺呢個禮拜節目出街嘅呢個禮拜，上個禮拜，再上個禮拜，或者再上個禮拜到啦，每一個月嘅其實我唔好記得嘅時間啦，你知啦，一錄音啫，一次嘅錄幾集但係好撚亂咁呢就好多謝一個飯盒，呢個叫女騎師女騎師呢就話呢嗰日喺微信就同我講話我有姊妹好得閒喎。 咁好啊，下協埋啲姊妹喎、 啊。而佢又姨媽到喎。咁其實點樣呢，我話喂我話呢個禮拜六得唔得閒，我問佢咁樣。啊唔係禮拜六啊，禮拜四啊。禮拜四得唔得閒，因為禮拜六我又外放早嘅。咁樣佢話我得閒但我唔方便。唔方便喎，咁我知咩事啦。啊哦，咁我話由佢啦，我由佢由他吧，咁樣喺個微信嗰度去講。咁佢就話不如我介紹個姊妹你認識 你喜是你喜歡的類型。咁我喺個微信度講，你又知道我喜歡啲咩嘢，高高瘦瘦㗎嘛。咁我講平平喎，我講平平喎，因為平呢喺好多女仔都覺得係一個貶義嚟㗎，高高瘦瘦㗎嘛，我係呀高高瘦瘦喎。嗱1200蚊怎樣，1200蚊 OK 啊，講真。 但女騎師幾多錢呀？ 女騎師如果你今時今日仲喺水嘟而家封而家冇開呀，博佢你要1500。OK， 佢嘅姊妹某程度應該都喺水嘟做嘅。 係。 就1200。 不過唔使飲咗，可能平39。 係啦。咁你話抵唔抵呢，咁我其實佢講嘅係喺言談裏面呢，呢個咪話喂我唔係話一博完就走㗎喇，唔係一 Q 㗎喎，我諗住去食下飯啊，睇下戲啊， 即係換交 咁樣㗎喎。佢話知道了你是這種人咁樣我係這種人嘛咁樣。喂咁撚啱，跟住我話有冇佢嘅微信啊，你哋兩個攞個微信嚟先啦。 攞張相好過啦。 微信就有相㗎啦嘛，而家你知啲女。 微信唔係個個肯俾㗎嘛。 有㗎。 張相咪得囉。 咁我話嗰不咁啦，你俾個微信我啦，我直接同佢傾啦咁樣。咁嗰個女仔叫咩名好呢，但係真係我一定會翻窗，我又唔想啲網友窗點會老咩因為。就 Kitty 啦，啱啱喺 Vegas 見到就好大隻 Hello Kitty。叫 Kitty 啦，又叫 Kitty 啦，跟住女叫 Kitty 啦，因為佢啲 K 字頭嘅嗰個中文名係出 K 字頭嘅 Kitty 啦。咁啊 Kitty 咁啊，我同你講話，我就話係阿女騎師介紹我嚟認識你嘅咁啊。你好，我又想問你星期四定星期六，我都唔好記得，時間大啦。海又空咁就價錢是否1200蚊？就我會同你出嚟食飯睇戲，跟住點點點點點點嗰啲 省略號啦， 省略號啦咁樣。佢話係阿女騎師，佢話是對的，口字做個恩啊，恩啊，跟住阿女騎師同我講過，女騎師當然係另外一個名啦，佢唔係女騎師啦，女騎師都跟我說過了咁樣，咁上下嘢啦，咁就話。喂係㗎喎，咁你我去租咩酒店比較方便呢，咁樣佢話而家呢個環境住啲租啲好一點㗎啦。 瑜伽囉。 瑜伽更好。咁我冇辦法啦。當時呢嘅五星級酒店呢四五星都未貴嘅。 係。 起來呢都係600多元嘅啫。 係。 咁我話起來 X 可以嗎？佢可以。咁我就話咁我就這樣啦，我就我這樣啦，我先租定酒店然後就打電話俾你。你到時你上嚟啦咁樣。OK, 咁佢同我講話你唔好咁早搵我喎，我要化妝咁樣。因為我約佢嗰時候應該係星期二啦。星期二星期一星期一二時一日時一日啦，咁試咁上下啦。咁我約佢星期四嘅。咁佢話唔好咁早咁樣，我得咁樣。我去到我梗係諗住享受一下喺跟四五星級嗰啲 gym 啊做下 gym 嗰啲咁樣啦。咁當然最後都冇啦，我都係喺等度瞓死咗啦，係咪先。咁啊 ,ok 啦，咁啊我就喺葵城租葵城嗰度租咗啦。咁跟住咪等啦，一去到因為其實嗰日我都放得晏少少，因為逢星期其實我呢個放早㗎嘛，但嗰日我都放晏少少。咁啊跟住我就去到其實都差唔多六點啦。跟住我就攞房啦，咁啊上去打俾佢，唔係打俾佢微信佢，咁佢就話好我而家過嚟。咁啊等七點幾八點嗰度。ok,咁啊其實相我見過嘅真係一個正經個高壽平嚟。ok, 咁啊嚟到。 有幾高呢？ 高就唔算高嘅。 米六。 不如壽平啦，好唔好 啊？ 不如壽平啦。壽平嚟㗎啦咁樣。咁睇個樣呢都幾恩下，我估計佢呢都我諗都22、23歲到啦。我諗都幾靚坎坷㗎啦，屌23歲咁嘅都幾靚女㗎出嚟做係咪先。通常呢啲所以我成日覺得係點樣呢，啲女靚啲嘅梗係同啲仔拍拖俾啲仔欺騙玩撚殘曬。 只有兩種下場， 兩種 一係做小三。 係啦，一係做雞㗎咋嘛，先係咁撚樣，我成日覺得係咁撚樣㗎嘛。即係22、23歲出嚟做女仲係咁嘅樣嘅話呢，即係靚女嘅話，喂你應該係小三嚟㗎嘛，一係又拍緊拖㗎嘛。咁某程度一個好坎坷嘅故仔㗎，我估到㗎，我一見到呢啲靚女又後生嘅呢，就我又估到咗一個好坎坷嘅故仔，不過我梗係唔會問啦，我唔係傑斯㗎嘛，傑斯好撚鍾意問㗎，屌你老咪點解出嚟做啊，屌你老咪乜撚嘢， 有咩感受啊， 感受啊， 第一次 咁樣啊， 第一次對於 陌 生男人 做啊， 會點啊， 而係完全唔尊重性工作者㗎嘛，或者呢我成日一日之後啊，傑斯好似咁做㗎嘛，即係佢將文人問埋啲咁樣㗎嘛。 傑斯真係會咁做㗎。 我仲唔淨止佢，我哋聊天室仲有個仲有一個網友，佢係好鍾意問嘅。咁問 做記者㗎。 咁佢唔係呀，佢好似係一個網上電台節目嘅。唔知上就落床定乜撚嘢㗎喇，好鍾意問嘅。咁喺度問呢啲咩黐撚線啦。 你最咩體位呀、 啊。尊重性工作者你又唔應該問佢個過去啦，你問你多撚魚啦，連呢樣都唔識算。咁我唔係唔好話人，咁我講返自己啦。喂 ,ok 喎。咁我就話喂咁佢嚟到酒店上到間房。即係我開頭我都咁講嘅，我話不如我喺大堂等你啦，喺 lobby 等你啦，等你唔好咁尷尬啦，冇佢唔需要啦，屌我之上嚟得嘩幾撚實熟。 熟啦。 熟撚晒啦。 主任冇得同啲開門啲 bell boy 打招呼。 可能咁樣啦，咁一去到咁樣。咁佢就話咁我見到我呢個 ok 啦，可唔可以呀、啊、我咁樣想唔想啦，咁可以啦可以啦，不用想说啦，我說启动师吧。 我想問呢，其實你成個過程你同佢講白話講普通話。 普通話。 好，你一家聽到佢呢肯定係 好辛苦啊。當然呢我講緊普通話囉，我都諗啲白話去解釋啦，咁樣。 不如你問咗你少少聽白話好過啦。 肯定冇識，唔係好識，真係唔係好識，真係。 聽唔係講，聽普遍都識，因為你做得呢一行呢一定係識嘅，咁多香港人。 但佢都唔係做呢，唔算做呢行喎，咁佢。 好難講喎，你點知呀、啊、你有冇問過佢過去呀、啊、 乜柒都唔問。 咪係囉。 我問佢將來㗎咋嘛，屌你諗咩可唔可以平啲㗎咁啊。咁即係咪呢啲。咁啊跟住話喂我不如出去食飯先啦，食啲嘢先啦，睇下戲先啦，咁樣。呢日我喺微信度講咗㗎嘛，食下飯睇下戲㗎嘛。咁早未肚餓，唞下先啦。 佢已經同你講 係呀，頓腰威呀。咁啊頓一回囉。炖咩有一回啫， 诊啦、 啊，诊一回先啦、啊，真系，系咪先？即系好卵正，真系好卵正嘅，因为咧，我喺房入边，我已经着住咗件浴袍噶啦嘛，咁证明我已经冲咗凉噶啦嘛，系咪先？跟住， 佢又問我肉蒲喺邊度，即自動波到咁樣，我話喺個櫃桶個 衣櫃 上面，咁喺佢衣櫃邊度，我話衣櫃嗰度，咁佢攞咗，即嗱嗱沖個涼先，自己沖，不如應該就一齊沖嘅，因為有其實間牆都有個浴缸，但好可惜嗰日冇用過，冇用過，冇真係冇用過，真係我失敗，不算啦，唔緊要啦，一下次有用咁 ，OK， 咁啊。一冲完凉之后咁我上台等啦，大伙等大伙等柒啦，咁啊喺餐厅佢就咁啊冲完凉咪行过嚟啦，咁佢梗系咁啊揽住倾下偈先啦，倾你老母咩惊？陈扑街咪陈咯，咪陈一 Q， 咁啊气来气喘之后咁啊，梗系嗰啲完做完啦，你知我唔好中意讲做爱过程啊，陈一 Q 先啦，跟住唞，跟住话食唔食饭啊？有咩好食啊？咁样我唔知噶，话你带我去食咯。 喂，你唔讲我做爱过程，但我想你形容一下佢副计咧，系咪真系即系23岁副计？ 系差唔多。 你知道咧，因为做得呢一行嘅，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俾人诊得多，尤其是咁后生啦，俾人诊得多咧，嗰副计会差啲噶嘛。 唔算好差咯。唔系你谂下呢轮啲女啲嗰副计都唔会太差嘅。小陳啊嘛呢輪。呢輪都好㗎，呢輪啲女都係 即係水源充足啊，咁啊即係都 OK 啦，勉強都係咪 話曬人介紹咁樣 OK 囉。咁即係最唯一提嘅就係身體，因為佢真係高瘦平，好撚平㗎嘛。個平都係點樣呢？即係過年就可以講啦。 仲平過你。 好似個年糕，你咪食個年糕啊。 個粒我都紅棗啊嘛。 係啊，冇錯啦。 我幾驚你話個粒瓜子啊，大佬。 啲年糕有粒紅棗突出嚟㗎嘛。咁差唔多啦，我覺得係差唔多啦，同阿上三妹一樣啦，點解又一底年糕突一粒紅棗出嚟囉。真係紅棗嚟㗎，我真唔撚明點解，即係以前呢我搞啲高瘦瓶呢，嗰啲嗰粒嘢呢唔係紅棗嚟㗎，都可能花生米咁樣細細粒咁樣。喂，而家全部紅棗嚟㗎，屌。 紅棗好，但有程度上可能生過啊。 唔似啊，睇佢字冇乜肚 紋。生冇肚紋，可能佢順產。 後生就可以冇肚紋嘅，我清楚。 即係唔排除，因為佢應該生過之後喂完人奶之後呢係會紅棗咁嘅。係啊，某程度上。 咁呢樣唔知啦。咁咪好啦，很簡單，診完。咁跟住梗係食飯啦，我帶佢咩食。啊，唔該，請帶返我去水都流口間。 熟啊嘛， 熟啊嘛，可能真系熟啦，屌！哇，嗰间小老母都冇得换啦，屌！真系对面嗰间客家菜啊，即系水都对面嗰间客家菜咧，系咪嗰度食咯？屌，又系嗰度食乜算啦？唉，照食啦。食完之后又系咁啊，谂住真系谂住睇戏，咁啊又搭车啦，去咗福田口岸啦，咁有间好捻平嘅戏院，好啦，好捻洗间噶嘛，咁啊睇，好套好睇真係冇一套好睇，即係一係啲西片我就睇晒啦，大陸片就即係睇個名嗰啲咩 北京我 爸爸，北京我啲故事同埋爸爸你返嚟未呢，即係而家飛機在哪兒啫但係嗰時候未有飛機啲嘅意外，爸爸在哪兒啲點睇呀，咁最後都戇鳩鳩，真係冇人睇我又坐白牌囉，因為一出嚟就冇的士㗎嘛，坐白牌咁又去返起來囉，又診囉，咁就咁啊診完之後第二招咁啊 我都陪埋你瞓。 陪埋瞓都話明過夜㗎嘛。咁啊兩 Q, 三 Q, 三 Q 啦之後咗。 即係朝頭早做一 Q。 做一 Q, 跟住就一齊落去食嗰、那個早餐啦咁樣。最大問題就係早餐嘅問題啦。 因為你得一張早餐券。 唔關事係原來我喺攜程訂係唔包早餐。大鑊。 咁你附近冇嘢食㗎喎。 冇嘢食㗎喎。咁都要落等你食嗰個食嗰個所謂自助早餐啦。成嚿水一位。六唔知七啊幾定六啊幾。因為我喺阿金木扣。 照比啦。 照比啦。比完之後其實我諗住第四 Q 㗎。食到飽飽地。諗住屌你咁不如屌你咁上返去瞓一陣㗎。我真諗住咁。跟住食完之後佢話走啊。撚走囉。 OK 啦，但 係。OK 嘅。 你千二蚊。 咁你慳返睇戲錢咪變咗食早餐囉，係咪先。 係囉，做宵夜錢。 冇食宵夜啦，咁又冇食宵夜。 係囉，慳返宵夜錢。 咁我覺得 OK 嘅。咁千二蚊。 仲想點呀？ 千二蚊睇戲食貴嘅酒店又唔算好貴嗰時候。但係今時今日就貴啦。 肯定啦。 今時今日就講第二個故仔啦。 Okay. 即係我和助理嘅故事呀就係。OK, 就即係翻出飯盒啦。梗係要翻出阿飯盒啦。邊有咁撚多女俾你屌啊大佬呢輪係咪先。啊唔識我唔出飯盒啲人話作㗎啦屌你老冇辦法。試完就係咩呢試完上個禮拜講完啦你們生日會㗎嘛。係咪先。生日會咁第二日星期日咁其實生日會之後點樣呢其實生日會之後呢我就去咗揼月光城揼正骨。 但本身月光城是正骨定斜骨的 佢是一角兩制場嚟嘅。 哦一角兩制場。 咁提我話講下幾撚我其實我冇去過月光城以前。呢次我去愛咗好撚抵喎。港幣1:08喎。 1:08囉。 1:08喎。嘩好撚抵喎如果俾港幣抵過你俾人民幣喎。 梗係啦。 但係你知啦嗰日我哋同你飲完嗡嗡地㗎啦嘛。咁跟住我就去到月光城啦即係金都酒店唔怕講啦酒店嚟㗎啦金碧酒店隔離啦。係 啊。 咁特骨啦。咁間場就真係好撚舊嘅。間場好撚舊。咁跟住就要上房瞓覺啦其實上房就為咗瞓覺啫。 係 我就唔推油唔成啦又唔搵中式搵中醫啦冚家產俾個男人喎。 肯定是啦。 不是的中醫很多女人其實。我不敢想想就啦不懂彈咩。但真的不好意思特別真幾好。我最後簽小費我簽了舊。買單300元。港幣。 除衫揼定着衫揼。 着衫揼大家都屌你老。好啦好啦大家。咁又試完我講下點解會約助理喎。其實一早諗住約助理呢就諗住去你哋寶靈嘅生日會 㗎。 咁生日會㗎。但係諗下喂我實飲大㗎喎。即係我唔知溝唔溝到女㗎嘛實飲大㗎喎。但件飯盒去咪好冇着數。咁最後我取消咗。我就約助理第二日星期日出嚟搞嘢。 哎呀你等我見識一下助理㗎嘛。 唔得呀啱我肥咗好撚多而家。 等我同佢猜一下。 過咗年返嚟即係真係肥咗好撚多冇下次㗎喇唔搞佢要斷關係㗎斷關係㗎喇。咁助理係驚㗎喎。就我喺QQ, 佢係 QQ 啦同佢傾偈嘅時候呢佢就話我開頭我諗住喺布吉嗰度租酒店㗎。布吉平好多嘛嗰啲五星級都係六嚿水。 佢喺布吉嘅 佢住喺嗰邊啦二線嗰邊啦好龍崗嗰邊啦龍崗線啦咁我又同佢講不如住聖乜寶啦咁樣咁嗰啲咁嘅酒店啦佢全部鋪吉嘅全部同我話唔住咁我話佢話驚危險當然啦我就費事喺文字度寫話都唔係拉你屌你啦我咪拉啲公安㗎嘛我費寫咁多嘢。 心態問題。 心態問題啦因為佢就做助理。咁佢今時今日都未開工 啊。 佢返到嚟深圳住喺布吉咁耐都未開工啊。啊先聽喺 上次。靠你養佢㗎喎。 咪上次養過一次囉呢次咪第二次囉。 靠你養佢㗎喎。 嘩咁如果兩次加埋2000元夠佢養就算啦咁就真係抵養啊。 餐餐炒米粉都可以炒足兩個月。 咁係唔緊要嘅係咪先。咁我約緊邊度呢羅湖。我以前住過㗎喇鳳 X 精品酒店 鳳 X 定鳳 X 呀 鳳 ,ok, 仲有咩 X 客啦 ,X 客精品酒店個位置係咩呢喺金剛華同埋萬象城中間 ,ok, 我 友誼酒店附近 係我知邊 ,ok, 呢間酒店呢即係呢因為呢上次呢就浸浴缸冇講過呢浸浴缸嘅關係呢我抌啲溫泉水內㗎嘛溫泉嘢內呢搞佢唔敢含㗎嘛但今次我又要去帶啲溫泉水內去因為我又租咗一間600蚊嘅酒店房 ,ok, 有浴缸嘅咁同佢又泡溫泉㗎嘛即係上次其實佢效果幾好咁咁佢今次又同佢再泡啦咁呢次正啦落兩包咪算囉 你上次落幾包㗎 四包好似三包四包嘅臭 我都唔撚敢同你含啦仆街臭撚到落漂白水咁 即係我自己都話聞撚到就唔屌嘅到味囉 屌你啲硫磺味含家撒住落四包 好似落兩包嘅 咁葉肉咩 落兩包囉咁樣照落兩包咪浸囉哎 ,ok 喎咁浸完之後咁跟住其實咁樣講呢佢好早嚟到啦又係四五點鐘佢就嚟到啦。咁梗係一齊浸咗個 溫泉啦。 溫泉先啦係先。跟住而家又整一 Q 啦呢啲嘢唔講㗎啦呢啲做愛過程唔講啊。好啦診完 咁跟住就點樣講呢，佢食去睇戲啦，咁我就去咗近啦嘛，金剛華嘛，去金剛華睇戲啦，咁去食咗拆千味呀，味千拆啦，千味拆啦，咁食都係食火鍋。 千味係啦。 千味拆啦，佢好多間分店㗎嘛，食完之後。咁睇戲啦，睇下張正初嗰套。咩脫軌呀，唔知咩脫軌啦，總之 ,ok 喎。咁睇完啦，都唔使講啦，睇完之後咁又去又返返去酒店啦，又請一又請一陣，睇完嗰陣大概應該係12點零鐘到啦。咁其實當日 金剛華睇。 金剛華睇。 南國戲院。 南國戲院冇錯啦，同以前唔同啦，以前南國戲院係拿飛機㗎嘛。 係 呀。而家係。 要真睇戲㗎啦。 要真睇戲啦。咁啊咁啊去到諗住佢吹燒啦，呢次仲唔肯吹。啊屌你啦，我第一鑊冇吹，因為都有啲溫泉味，我都可以原諒你啦，係咪。第二次佢又唔肯吹。 咩原因呢？ 唔撚知，可能佢有啲女人唔鍾意吹嘅、哦。 可能碌撚臭啊。 咁呢樣呢樣我又唔知嘅，你又未問過，我又唔會講係咪先。咁就算啦，唉，我唔會勉強你㗎嘛。咁我依家唉算啦，咁都即係呃個頭落去㗎啦，已經我諗咩㗎啦，咁唔撚 即係俾暗示佢㗎啦。 係呀，俾足暗示呀。第一次浸完溫泉有陣味有咩啫，第二次 咁溫泉未過啊。 睇完戲啦，點解我返去酒店仲沖過涼㗎啦，或者呢乜嘢都冇啦，佢都唔肯，算啦。咁我請第二 Q 啦。大概凌晨兩點到，佢就咁我同佢講，我多謝你啊 ，Sandy。佢話我多謝佢咩嘢？我多謝你陪我過生日。 嗱， 當日我就係舊歷生日啦。星期一。星期一舊歷生日啦。咁我多謝你啦。我唔使客氣嘅，但係跟住佢話唔好意思喎。咁乜嘢唔好意思咧？ 冇幫你含。 唔係，我要先走先。大概嗰陣凌晨兩點啦。我話咩事就要先走先啊？佢話。我細佬將身份證擺咗喺我度、我要俾返張身份證我細佬。OK? 咁嘩咁我話佢咁好㗎啦，佢應承我話我搞掂之後呢，我第二朝頭早過嚟陪你食早餐、因為嗰間咩客精品酒店呢、都有一個自助早餐㗎嘛，不過好啦垃圾㗎，我食緊咗。跟住話陪你食早餐，我話好囉好囉好囉，咁我咁佢走，咁我而家畀錢佢啦，係咪先，唔通話要走 等你返嚟先啦，咁 冇冇好啊，係咪先，你話呢層都兩 Q 囉，係咪先，咁我畀返1000蚊佢囉，咁樣得啦，咁樣我等你電話啦，咁我瞓著咗㗎啦，大概大概係九點鐘到囉，瞓醒屌你老尾，個電話響都未聽響過，響都未響過，微信未響過， QQ 未傾過偈，到今時今日呢個3月13號都一樣未響過，如果你都揾都唔使柒揾喎，咁你話我下次點可以再咩嘢，你放我飛機 都算啦，咁 係呀兩 Q, 唔係你答應承咗我下個月再返嚟㗎嘛，係咪先，即係其實大概十點零鐘嗰時候呢，即係之後十點零鐘食完早餐嗰時候呢，我係曾經諗過打電話去 call 酒店鐘㗎，係話即係呢，但我覺得屌你老母十點鐘，屌你老母去幫佢嚟得，佢嚟得都唔知幾點啦，或者呢我先放棄呀，或者呢我真係草晒㗎嘛，你知唔知嗰啲溫泉係有壯陽嘅效果呀，聽講。 咁係咪實際真係有壯陽效果呢？ 咁總之我 你上次落四包喎、 啊。過量咗嗰次。咁都係都係三 Q, 但呢次係做兩 Q 㗎嘛。咁咁而且講真好老實。咁助理又話佢咁講啦，佢話佢唔再做呢啲場呀，咁樣。 咁做咩呀？ 點知佢呀，咁唔知呢啲場囉。咁唔做呢啲場咁，我其實某程度唔需要見佢喎。你點解我要行下助理有一個咁嘅關係呢？喂，咁有時我幫你訂台，你會介紹下啲女會靚啲俾我。俾我或者俾我啲網友。我梗係咁樣有著數嘅喎。但如果你唔喺呢度做，你唔再做呢啲，你唔再做邪 K 嘅助理嘅，我唔理佢做咩啦。咁某程度我同你個關係應該完㗎喇，我都覺得應該完㗎喇喎。喂佬，咁我搵你做咩啫，你唔係真係太靚㗎喎，你係高喎，其他女仔喎。 但你話佢呢排肥咗嘛。 呢排肥咗添嘛，仲嗨啲添嘛，係咪先，又放我飛機添嘛，仲嗨啲添嘛，係咪先。咁加上咁多嘢，咁我理論唔需要再搵佢喎。 加上最緊要就係你太多飯盒啦。 係啦，就係呢樣太多飯盒。 啊、上三妹 多佢一个唔多， 上三妹约咗，我而家谂住系咩咧？如果我生日嗰日咧唔系唱 K 嘅话咧，或者唔系去中山嘅话咧，我某程度我就可能去搵，就搵阿上三妹食饭盒噶啦。或者我，所以我又唔亂喎。 你搵阿上三妹系食年糕啫，佢 食年糕啊，佢又系一底年糕嚟嘅。咁啊，咁啊完成咗呢个。呢兩個星期嘅呢個星期 淫欲旅程， 一個星期嘅嘢，一個星期之內嘅事嚟嘅。 淫欲旅程 啊，個淫欲旅程咯，咁、啊、我覺得 OK 嘅、啊，即係喺啲網友成日喺度講話嚴打嚴打嚴打，好撚驚好撚驚嘅情形之後，我係應接不下咯。我仲有兩個酒店中未去咯，啊，仲、啊、有上三妹未咯，亦、啊、都仲有好多。唉，我自己都未知啊，係啲乜 仲有三個飯盒啦， 係啦，幾個飯盒未搞啊，或者好撚都要搞咁。某程度如果嚴打嚴打成咁，我都覺得好正。 咪喎，你話可以去試下嗰間明交叉或者交叉門嗰間。 嗰啲有牌都未去啦，話聲。 係啊，咁你話 嗰啲 Q 唔係過夜啊嘛？嗰啲我有牌都未去啦。 你咪診完嗰 Q 之後，你咪約翻啲飯盒咯。 唔係最緊要咧，明 X 咧呢間呢一間場咧，我係等嗰位叫 Danny 嘅網友啊揾我一齊去。 如果佢揾你咧， 唔揾我咪算咯，因為呢場多過唔多少過唔少啦，係嘛？喂，呢幾場係 cheap 場嚟㗎，我唔好鍾意佢㗎咋，話聲你聽。不過算，如果佢再搵我，我再搵我㗎，因為我俾咗電話佢，佢再搵我，我咪去囉。去下玩啦，冇所謂。 你係笨柒啦，冇問人攞電話。 屌，喂，我聽緊呢啲場都唔鍾意啦，又唔係過夜場，我都唔鍾意，我唔係好鍾意去啲咁嘅場㗎咋，話聲你聽。咁所以我唔主動問佢攞電話，佢如果話 咪你冇嘢好玩，你又要玩下試下㗎啦。 冇嘢好玩， 可能翻新過咧。 你點解而家冇嘢好玩啊？講真。有啲斜機場嘅陸續開緊，或者咧只係女少，啲、啊、媽咪同我講都係咁講噶。而家就你而家開咗好耐，我都未停過，停咗幾日啫嘛。但係女仔就好少。個、啊、最大問題而家唔係話我哋唔係咩嚴唔嚴打啊，係冇女翻工，話同埋咧有啲場唔開咋，或者咧冇嚴打過啊。呢幾個月嚟拉咗60個客咋。是话而家拉咗500个人，而家以公布拉咗500个人啊，嗰500个全部都唔系嫖客嚟噶，系得60个嫖客噶啫。话声你听，大佬冇严打过你啊！ 希望你唔会系61个咯。 希望啊，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系乜嘢都未知啦，唉、哎，仲系应该下个礼拜会可能会讲下生日会咧，有啊有啦，冇就唔讲啦，冇就讲翻同个网友讲嗰、那个专访都未出。OK， 咁啊。看看下次下個禮拜講咩未知，下個禮拜先算啦。好，拜拜，差唔多，拜拜。